所以 precious 就是可爱， 就是可爱了， 不是萌。对， 好，那今天第一句连读可以来学习一下。 好，那个 she's precious 呢，这个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新来的同学我们要注意是气流一致。 OK， 我老强调这个点。它的发音呢是 she's precious， 这三个音节呢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你要练习连贯的从一个音节滑到下一个音节。我举一个例子， she's 的这个 z 要一直持续到 p 的音出现， she's p she's p， OK， 中间不要顿，不要停，不要发 she's p she's p she's p， 这样就非常头重脚轻，会导致一个口音，哪怕你的发音是完美的， OK。 所以这个 she's p 这一段大家要注意 z 的音要连贯发进去一个 pr 的这个音， pr 的音大家也要注意，不是 pre pre， 是 pre， 你爆破一个 p 要直接进入到一个 r 的这个音，这个 r 的音 pre she's pre she's pre， 非常连贯，放松，气流一致，你的 pre a 的音会一直持续到一个虚的音出现 pre。你听我说的时候呢，你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我送气呢是一直一致的送出来，然后我的舌头怎么动到一个嘘的音呢，还是一致连贯的，不是 precious precious precious， OK， 连贯的 precious。所以我们新生如果要练这一句话呢，会非常考验你的，就是能不能一口气连贯的一致的说出来。 嗯， 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对， 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对了，就是这么说的。 好，同学们，要好好，首先要领悟到这个老师讲解的这个精髓，然后自己呢再练习一下啊，气流。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She is precious. 对， 但是感情的说呢？ She's precious. 啊，一定是 precious. precious. 啊，她真可爱啊。 嗯。 然后就把人名字说错了。 对。 就把人名字说错了。 对。 说明她根本就不在乎。 She doesn't care. 哎，她只是很客气的说，哇，宝宝好可爱啊。 对，然后就她接下来问的这一句呢，就不正常了，因为这句话很正常。 对。 对吧？就是应该说的 she's precious， 后面呢都是不正常的话。 哎，就开始进入她自己的那个世界和逻辑，完全不顾他人的。 对了。然后他就说的是 Do you ever worry that she's gonna get your real nose? 你有没有担心过呀？他以后可能会得到、得到你的真的那个鼻子。 对，因为这个笑点是一直会重复的，就是 Rachel 有整过鼻子。 哦、 他以前鼻子比较大。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们就是演到他们以前的时候呢， Rachel 总是带着一个假鼻子、对，然后就特别搞笑。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在问他，你会不会担心他以后长大的时候鼻子跟你以前的鼻子一样啊？ 哦，他会遗传到你的那个真鼻子。 对，所以这个英文的这个说法是字面的说法是他会得到你的真鼻子。 嗯， 就是这样翻译成中文会感觉很奇怪。 没有，不能这么说。 对，不会这么说，可是英文会。对，所以说 Do you ever worry that she's gonna get your real nose? 上来就说有没有担心她会遗传到你的真鼻子。 对，那当然这样就直接得罪到别人了， 一下就你看你这话说的。 所以 Rachel 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点怎么说 尴尬吧， 她是就精神分裂了。因为她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姐姐，就是以前的那个世界的姐姐还在，可是真实的这个真世界的新的 Rachel 也在，所以他第一句就是 The real normal Rachel， 好吗？ 好。 他就说 Amy， OK， 就这种话怎么可以说啊，然后就直接回答 Yes I do I really do， 就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是的，我担心，我真的担心。 对，就是这种人你要记得，他们就是其实不会觉得这些话奇怪，所以其实不会，也不会被得罪，他们不是双重标准的 ，right？ 所以他就会直接聊到这些比较伤人的话，然后就很直接的，所以这方面也是个优势吧。他就说 ：“Yes, I do, I really do。”OK， 然后也是一个笑点。 我挺担心的。 对，真非常担心，不希望他有我这个鼻子，以前的那个鼻子。那个 Amy 这个时候呢，已经没在听他姐说的话了。 他好像是在那个 接电话， 打电话。 对， 这段特逗，这段特逗。 对，他就说 ：“Hello。” 哎，你好。 Yeah, hang on a second. 好，这是打电话的一个标准的用语，就是说，请您稍等一下。 对 ，hang on one second. 哎，您稍等一下，先别说话，您先等我一下。 那 second 他就说 sec, OK, 就变成一个短称，对吧？对， 哎 ，hang on one sec. 这句话的怎么读呢？ 哦，这个比较难，因为 hang on 会连读。Hang on one sec. 好 ,hang on one sec. 对，这很常见，然后你别被后面 sec 的这个发音影响到，它就是 second 的意思 ,sec, one sec,、OK? 好，接下来这句话特别逗、他对着 Rachel 和 Ross 说，他说 Can I take this upstairs? 我可以到楼上去接电话吗？ 对，就是我能把这个带到楼上去吗？因为接电话我们说 take a phone call。 Take a phone call. 对，它是带这个动词的，所以他就说 Can I take,This upstairs 就是把这个电话带到楼上去， 一小公寓，他还说有没有到楼上去接？ 对对，因为这很正常啊，在他们的生活。然后 Ross 就很讽刺的把内心的 Chandler 冒出来说 ：“Sure, we don't live there, but 当然可以啊。不过这楼上又不是我们家， 对，又不是我们住的。 你要想去你就去， 你想去你就去吧，不管我事儿。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家。”连楼上都没有啊，应该得有楼上吧，得有个几层吧， 对、 好 对啊 ,Amy 就说 ,seriously? 对啊，他就不敢相信。 啊你们家 真假的 真假的 他说 没楼上啊。 It's just these rooms? 就这几间屋啊。 对啊。 就这几间屋啊。 对啊。然后就。 是人住的吗 对啊就你们就这样生活过日子吗好可怜啊。然后就说 ,I thought you were a doctor. 哦我以为你是医生呢。 对。对 因为之前向他介绍过的说他是一个 doctor。 对他是一个 doctor。 所以其实 Ross 的 doctor 是因为他是一个博士。 对因为在就是因为我们 PhD, 这个 D 就是 doctorate。 对。 嗯哼。 那他说 然后也会说一个 doctor、 哦。我以为你是医生呢有意思就是说你们家挺有钱的。 对啊因为一般医生的就是挣的比较多。 怎么着也得一小别野吧。 对啊就不应该啊。然后 Rachel 就直接他这个时候就是扮演就是比较以前的那个 Rachel。他就 ,Yeah, no, Ross has a PhD. 啊是那个 doctor, 但是又不是。 对不是医生医疗的 doctor, 而是那种学历很高的那种 doctor, 就是博士。 哎、博士 PhD, 是 PhD。 对 ,Ross has a PhD。 然后 Amy 就是发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他就 ew, 然后这个 ew 就是恶心。就代表恶心的恶 比较 disgusting 恶心对因为就是有这个梗就是在国外就是有时候呢你学到一个博士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没人在乎只有你在乎然后你介绍自己是一个 doctor 在美国是这样的 OK 在别的欧洲就可不一样了就是他们对这个有讲究可是你把自己如果说 I'm a doctor 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想到就是医疗的那种医生的 doctor 而你也喜欢别人想到这样因为这个其实在大家的眼里中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职业的位置对然后回头需要说哦对对这是一个 PhD 然后大家的反应就是翻白眼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就不是医生啊 对就哦你还在那边把自己说的像医生一样你当时就说有 PhD 不就得了吗可是你就喜欢所以就 Amy 的这个 you 就是你还把自己说成一个医生一样就故意骗我。 啊、哦、 对。 有点嫌弃那种。 对嫌弃。 嫌弃。 嗯对。 You, 说的跟啥似的吹得跟真的似的。 然后你听 Rachel 刚刚说的也就是也非常就是排斥的这种语气。Yeah, no, Ross has a PhD. 就是他只是博士而已。 哎呀不那么自信、啊、 对对对 说出来也就是一博士哈、啊。 对 博 就博士而已。 You, 对 吹得跟真的似的。 对就学了十年没钱就是这样。所以 Rachel 也很排斥的这个语气。然后 Amy 就 ew, 然后就走了。 继续接电话 讲电话。对。 好然后这个时候 Rachel 赶紧就转过头来说。 就 God, she is unbelievable. 天哪真是让人受不 了。受不 了。受不了。 对所以这个 unbelievable, 说一个人是 unbelievable, 这就是受不了的意思。 好。 嗯、口语。然后。 来学学。万一生活中在那里用上呢。 所以你说任何东西受不了呢会见到这个说法就是 something is, 或者 somebody is,Unbelievable, OK? 那这一段我们就会说 She is 他故意没有发 She's OK? 因为他想要比较强调一点就说受不了所以他就连读了分成两个字 She is She is She is OK? 所以有一个耶的音添加进去后面 Unbelievable 也没有连读因为想要强调

不错，可是你的 why I 又用了中文的 I wire OK， 所以要双元音滑动，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啊？大家的双元音都需要多锻炼。 是，我们还要反复说呢。 对，要滑动。 反复练，反复说。 滑动滑动。 LJ， You have no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不错，这个 have 的 v 没听见，变成 you have no have， 你的嘴唇碰到上齿后呢，就停顿了，应该是 have， 气流要连贯，要一致，要一直送出来。 Sylvia， I don't understand。 Don't under 又来了、哦。 懂了， 不能动啊， 动 Maggie， I don't understand。 这里是 do， 然后后面顶舌尖了，可是还是 o 的音，我们要 do 双元音。 天平，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这个不错，这个非常好听、 哎、 这就需要稍微流畅一点，可是没问题， 发得好，让老师表扬了。再来一位啊，老同学当中的新同学哈、啊 嗯、 十米， I don't understand。 就是懂这一个问题，剩下的都说得很好，要双元音 down。 请几位老同学出场，亮亮相啊 ，Tippy。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是非常一字一顿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可以听出区别吗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嗯、 I don't know。对，气流连贯，要一致。 克里斯 Brian。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啊，非常好，可是 being 变成了 being 啊 OK， 所以 being 啊别发成 being 啊。 漫天飞雪，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Always 这一段有一点 you all 应该是 you all 这里需要顿 OK， 因为他在强调 always。 嘟嘟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gorgeous OK、gorgeous 不能作为名词，所以你要说 gorgeous teacher可以，然后这个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这一段稍微就是要清楚一点的 being OK， 这个 you 的音要切得再狠一点点 OK。 好的、水流云俱在。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Why are you 发成了 you OK， 所以这个 all 跟 you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这要多注意、 Lucy。 Why are you always so jealous of me？ 你的 you 变成一个 you这个就不要顿了 OK， 是 you all 不是 you all 这样会很累。 小白英子， This is about you being a brat。 OK， 这个 you 的这里有一些就是声音从你的鼻腔出来了 you 这样 you 应该是都是从口腔出来的 OK。 好，注意发音的位置。 发音是完美的，只是气流是哪一个腔出来要注意。 哦，大少。 I don't understand。 Idol， 这就是 idol 了， 兜了，对，所以是 i d a w， 你的双元音要多练习。 Darcy。 I don't understand。 都能，这一个都能，所以你的 da w， 然后你的 none 不要用 none。后鼻音了，刚刚 看还有哪些老同学哈 Chen， You don't understand。 da 无发成了 du OK， 你就半撅嘴唇的发出来了 du， 没有一个滑动。 亲爱的阳光你好，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 da 无要注意，还是发 du 有一个有一点这个意思，可是没有听到滑动，慢一点来吧。 da 无 da 无素子， I don't understand。 这个 da 五开头嘴巴张开大一点，放松一点 ，OK。然后你滑动的时候就会更饱满。 好的，那今儿个差不多就揪到这儿。 Yeah. 大家都特别听招呼，都练习的是第一句话。 Yeah， 别看它简单，结果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这双元音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我怎么样解释呢，都是一样的，你也能听懂。可是说句子的时候，经常就弱化成中式的发音，这是需要练出来的。 你每周哪怕你把一个句子练好了。练得很完美，那都是很大的收获、成就感都是满满的。 对，而且你以后学别的句子呢，这些发音肯定会再出现的 啊，所以等于你的基础练好了。 对对，这就是为了练基础 啊。所以说我们的老友记课堂真是堂堂都是精华， 真是太好了一个课程了。It's the best class ever. Just as good as MD. Just as good as an MD. 好了，今天这节课就是这样了。大家下来信心满满的继续练习，我们下次再检查。 拜拜， 下次见。